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小说《长河》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常见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长河与我们最近两天欣赏的边城有一种悲剧性的呼应关系。1934年，沈从文离家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到湘西，这次经历直接导致了湘行散记的诞生。回到北平后，他续写完成了返乡前已经动笔的边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这两部作品成为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的典范，代表了他成熟的风格和个性特征。但是这次返乡经历却使他真切意识到，边城的世界已经无法对应20年来发生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世界。他在凤凰老家给妻子的信里说，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虽然边城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写出，写成了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却也以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他的悲哀和伤感。而且使他很难过的是，当时未能写出，这就为他以后对家乡的书写留下了延展的空间。在边城题记里，他预告式地说，我并不及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20年来的内战，是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行犯之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长河的创作初衷就这样明确而又激愤地表现出来了。1938年，沈从文在昆明动笔写长河，这里的长河就是湖南的沅江的支流陈河。刚落笔的时候，长河只是一个中篇的构想，可是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篇幅容纳不了变动时代的历史含量，就打算写成多卷本的长篇。最后经过当时的出版检查之后，出版时只剩下11万字。今天我们就欣赏长河的一部分内容，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陈河是沅水支流，在陈溪县城北岸和沅水汇流。吕家坪离陈溪县约140里，算的是陈河中部一个腰站。既然是个小小水码头，情形也就和其他码头差不多。凡由陈河出口的黔东货物，桐油、木材、烟草、皮革、白蜡、水银，和染布制革必不可少的土靛青、五倍子， 以及陈河上游两岸出产的竹、麻与别的农产物，用船装运下行。花砂、布匹、燃油、自来火、海味、白糖、纸烟和罐头洋货，用船装运上行，都得把船只停靠在这个地方上复查税。既有省里委派来的收税官吏在此落脚，上下行船只停不多，因此村镇相当大，市面相当繁荣，有几所中等规范的榨油房，每年出货上千桶桐油。吕家坪虽俨然一个小商埠，凡事应有尽有，三炮台香烟和荔枝龙眼罐头可以买来送礼，但隔河临近数里几个小村落中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地方照例把一切乡村景象好好保留下来，吕家坪所有竟仿佛对之毫无影响，人情风俗都简直不相同。既如菊园中摘橘子时，过路人口渴吃橘子，在村子里可不必花钱。萝卜溪是吕家坪附近一个较富足的村子，村中有条小溪，溪上游各处堰坝水潭中多鲫鱼和羊条鱼，味道异常鲜美，土地肥沃带沙，出产大萝卜，因此地名萝卜溪十分本色。萝卜溪人以种瓜种菜种橘子为业，尤其是橘子出名，村中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片不大不小的橘园，无地可种的人家墙边茅坑旁边总有几树橘柚。旧中橘园既广大，家道又殷实，在当地堪称首屈一指的，应分得属滕长顺。在过渡处被人谈论的两姊妹，就是这人家两个女儿。滕长顺原来同本地许多人一样，年轻时两手空空的，在人家船上做短程水手，吃水上饭，到后又自己划小小单桅船，放船来软水流域各码头兜揽商货生意，船下行必装载一点山货和蔬菜，上行就运零碎杂货。因为年纪轻，手脚灵便，一双手肯吧，对待主顾又诚实可靠，所以三五年后就发了旺，增大了船只，扩张了事业。先是做水手，后来掌舵把子，再后来且做了大船主，成家讨媳妇时选中高村一个开糖坊的女儿，带了一份家当来，人又非常能干，两夫妇强健麻利的四只手不断地做，积下的钱便越来越多。这个人于是记起两句老话，人要落脚，树要生根，心想像一把勺老在水面上飘，终不是个长久之计。两夫妇商量了一阵，又问卜打卦了几回，结果才决心在萝卜溪落脚，买了一块橘园，一幢房子，当家的依然还在软水流域弄船，妇人就带孩子留在家里管理田园，养猪养鸡。船向上行，装货到洪江时，当家的把船停到陈溪县，带几个水手赶夜路回家来看看妇人和孩子，到橘园中摘橘子时就辞去了别的主顾，用自己船只装橘子到常德府做买卖，同时且带家眷下行看看下面世界。因为橘子装口齐整，味道甜，熟人又多，所以特别容易出脱，并且得到很好的价钱。一个月回头时就装一船陈河庄号上货物，把自己一点钱也办些本地可发落的杂货回吕家坪过年。 自从民国以来，20年中沅水流域不知经过几十次大小内战，许多人的水上事业在内战时被拉船、封船、派捐、捉夫的结果，事业全毁了。许多油房字号也在兵匪派捐勒索各种不幸中完全破了产。世界既然老在变，这地方自然也不免大有侵袭，应了俗话说的十年兴败许多人。从这个潮流中讨喜，这个人却一面由于气运，一面由于才能，在种种变故里把家业维持下来，不但翻了家，而且翻了人。妇人为他一共养了两个男孩，三个女孩，到现在孩子已长大成人，讨了媳妇，做了帮手，因此要两个孩子各驾一条三仓四桨小秋鱼头船，在沅水流域继续他的水上事业，自己便在家中看管田庄。女儿都许了人家，大的已过门，第二第三还留在家中， 共有三个孙子，大的已满六岁，能拿了竹响篙看晒谷垫，赶鸭下河。当家的年纪已56岁，一双手扒了30-40年，常说人老了骨头已松，不记事了，要休息休息。可是玉家中碾谷米时，长工和家中人两手不空闲，一时顾不过来，却必然挑起两大箩谷子向西口碾房跑，走路时行步如飞，不让年轻小伙子占先。好了，朋友们，沈从文的小说《长河》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小说写的是陈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子罗布溪的人和事，时间是1936年秋天。从20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陈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编程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作品的性质已经显出非常不同的特征。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所限，无法一一展示长河两岸各色人等以及时代变迁对他们的影响，但是从小说的格局来看，沈从文可能想把它写成一部水边的战争与和平，可惜没有实现。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 好，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常见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常建所作的《题破山寺后院》。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本诗的作者常建，是唐玄宗开元与王昌龄同榜的进士。后来他因仕途不顺，隐居于今天的湖北武昌。他的诗常以山林寺观为题材。这首诗题用的是佛寺禅院，抒发了作者忘却世俗、寄情山水的隐逸胸怀。诗的大意是，清早我走进这古老的寺院，旭日初升映照着山上树林，竹林掩映，小路通向幽深处，禅房前后的花木繁茂又缤纷，山光明媚使飞鸟更加欢悦，潭水清澈也令人爽神静心。此时此刻，万物都沉默寂静，只留下了敲钟击磬的声音。诗中所描写的破山寺，今天叫做兴福寺，位于江苏省常熟市的虞山北麓，是国务院确定的佛教全国重点寺院。